望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屋以南、三屋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逐渐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能见度20公里；山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嚟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咧，都仲系稍为繁忙，龙尾去到公鑫路。提翻你一啲关于垂直嘅交通安排啦。咁港铁方面，所有嘅港铁路线同7条嘅轻铁路线今晚会通宵行驶，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东铁线往返罗湖同落马洲站之外。而为咗配合人潮管制措施，现时部分车站嘅出入口系暂时关闭，咁包括尖沙咀站 H 同 R 出口、尖东站 J、L 一、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P 三出口。咁乘客请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陆路口岸方面，深圳湾口岸咧今晚系会通宵运作，而罗湖口岸就会延长至第二日嘅凌晨2点钟。东铁线咧会相应延长服务时间。有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咁今晚嘅交通消息咧会延长至凌晨1点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过去澳门政府做了什么事在转型的方面，所以能够取到现在这个成效呢？ 积极推动四大产业的发展，包括保险业、银行业是服务大湾区中西部的客人为主，所以我们看到金融方面的发展都比较显著。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包括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铜奖 Bling Bang Bang Boy Creep Venus 银奖不可能不是你 ABCZ 金奖 TGI Friday Night Travis Japan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组合 铜奖 Mila 银奖 ABCZ 金奖 Travis Japan。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2025年1月5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新一年精灵一点会继续陪住大家，祝咁多位听众身体健康，日日都精精灵灵。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告士打道、 龙翔道、 清水湾道、 观塘绕道、 屯门公路、 吐露港公路、 北大屿山公路， 全港咁多地方，点先可以一眼睇晒啊？ 听实交通消息，有一班专业嘅报道员帮你睇晒唔同地区嘅路况。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阿 N， 听住电台都要专心驾驶，同前车保持两秒行车距离，安全至上最重要啊！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喂，话时话，今晚我哋开节目咧，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咁啊，可能啲听众都会知道啦，就喺我哋呢一个 lobby 嗰度咧，有一部咧就系食品嗰啲贩卖机， 哦系， 大概一年前都有嘅， 系 咪啊？系咪咁啊？ 差唔多，差唔多， 半年多啲， 半年啫咩？系啊，诶，我头先咧其实出入咗嗰度大门好多次，每一次冲出去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嗰部机企咗喺度，好似嗌我喂攞啲嘢食啊！跟住咧，我喺度望住嘅时候咧，死啦！我来回咗三次，有样嘢我真系好想买嚟食，但系我最后都系冇落到手噶。我唔知两位拍档阿一同埋呢个 Germany， 你哋有冇曾经喺嗰部小卖机，我咪叫做 小卖机啦，系啊，贩卖机啦，其实应该系 贩卖机， 小卖机就估计系少少嘅。 系咯，点解我突然间谂唔到佢个名嘅 咧？你小卖部 系啦，喺小卖机嗰度系啦，嗰部自动贩卖机有冇曾经喺嗰度买过嘢咧？两位？ 诶，我系有嘅，因为咧我经常咧依几排都要喺度通宵工作啊，咁、所以咧诶时不时咧都会通宵嘅时间咧就有少肚饿，系深夜都总是有点饿，咁就落咗去买， 系 啦，就帮衬咗， 帮衬咗嘅。买饭定系买小食？ 哦、我系买饭啊，因为我俾佢个饭吸引咗啊，就 系即系半夜若果突然之间有嗰种嘅咖喱香味喺度飘住， 哇！仲要系咩啊？椰香啊！ 咁椰香系鸡嚟嘅喎， 系啊， 配椰香鸡嘅喎， 系啊，好吸引啊！ 所以今日真系精神啊！今日手下留情，有我叶蕴仪，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yeah， 系啦，咁啊，小弟就亦都有帮衬过部自动贩卖机嘅 小卖机， 系啦，因为其实我嘅食嘢时间真系好唔定时，有时可能晏昼三四点先食饭啦，咁就谂住，唉，翻到屋企十点几都有阿妈饭食，咁呢几个钟忍一忍佢啦。但我通常低估咗自己嘅肚饿能力， 唔系你高估咗自己嘅忍耐能力， 低估咗自己个肚，系啦。咁所以通常八点半嘅时候咧，播访问就话哦，去厕所先，跟住咦有薯片， 即刻就嘟先， 前咗两包嚟食嘅。通常都 佢系咪都系诶唔可以入钱，全部都系用嘟嘟嚟买噶？ 好似系， 系啊，今日唔记得带嘟啊，但我想食啊， 我帮你嘟啦，我嚟啦，我做啊，呢啲我做 噶。新一年年尾放题， 系咯，新一年即系我哋即将迎接。噶系咪先？我哋即系除旧迎新，今日呢一个即系吓31号除夕嘅时候啦，都多谢阿 Germany 吓，咁啊送啊呢个食品俾我哋吓， 冇问题啊。 咁啊，当然即系有人高兴，有人愁啦。因为啱啱我哋交更，即系同呢个嘅自由风交更嘅时候，同啲同事倾起咗一个话题， 系 有啲人觉得系唉大镬啦，今日。12月31号啊，点解咧？ 头先咁嘅，我咧就一齐喺出边咧间房嗰度咧等紧，即系入嚟交接啦，系咪先？嗰啲好似交接过度咁样，突然间咧就听到咧有一位嘅即系主持人啊出嚟咧就话：，哎呀 ，V 啊， 惨啦， 惨啦，系啦，张文莲听住嘅咁样，因为阿一哥已经入咗嚟啦嘛。跟住我话吓咩事啊？佢话我个女啊，话要去倒数啊，佢啲声真系咁样嘅。跟住我话吓，阿女几多岁啊？中三咋，佢话要倒数啊，跟住咧我就话中三倒数都好正常 啊， 系咯，跟住话都好正常啊，我即咁样回应佢啦，佢话梗系唔系啦，中三咋，跟住。 我话咁即系几时先可以去倒数啊？咁佢话唔得啦。咁我咁你点处理啊？佢话冇啦，我老公 冇啦，冇得 未翻去嘅时候已经答应咗佢啦。 哎呀，即系老公答应咗， 系老公答应咗，即系爸爸答应咗啦。咁样咁跟住佢嗰啲哀号啦，嗰啲 冇得冇得挽回啦。 跟住有持续咁样，跟住咧我哋咧一路听紧佢哀号嘅时候咧，我就同阿 Jeremy 咧就喺度互相对望咁样啦。跟住佢一闩门走咗，我就话。其实讲真的，我谂翻起，我哋都系呢啲年纪，都话要出去倒数噶啦，都尚算正常啊。 嗱，我唔知两位啊，我好似真系中三系第一次出去倒数， 嗯， 因为我冇记错，我系中二开始拍拖，我记得拍拖第一年系冇得出夜街嘅，跟住中三就开始，但系都系唔系同女朋友。系啦，因为女孩子嗰边屋企人唔俾佢咁夜出夜街， 嗯、 就成班男仔就出去倒数啦。 系 咁，其实有啲咩做呢？其实等于中秋节就系唔知喺个海旁度行嚟行去行惯啦。 系啊， 系行惯到，咦，差唔多咯，四点几或者咦肚饿啊，就去我哋附近嗰个麦安楼嗰度就食宵夜，然后食完六点几就大家即系翻屋企咁样咯。其实成班男孩子系喺街边游荡咁样噶。 系系系。 咁啊，德国人你咧？ 我嗰阵时其实我少嘅，我真系好少出去呢啲夜街啦，甚至系呢啲咁狂欢，因为都算亢奋噶嘛，你要倒数。 你个人系比较平静， 系我比较平静，我就唔想，唉，算啦，唔好搞咁多嘢。但我都出过一次。但亦都係依次咧，就係、是、最後一次啦。係係啦，咁嗰次咧就係 俾人鎖住咗啦。 唔係唔關事嘅，唔關係純粹自身嘅領悟嚟嘅。咁啊嗰時就係去尖沙咀海旁咁相約咗咧、哦，大約我諗嗰時係中四度啦。相約咗嗰啲中學同學，咁其中兩個中學同學咧就有女朋友嘅。咁啊，有情侣咁好开心。 系啊，咁你又形单只影咁 啊？都唔紧要，仲有三四位兄弟同我一齐，都系形单只影嘅。 三个串埋就系三个电灯泡啦。 系啦， 就可以有唔同嘅颜色。 系啦，咁 OK 啦，即系起码有其他电灯泡陪住我都冇问题啦。咁去到我谂临尾倒数啦，即系11:50左右啦。咁都叫做个状况 OK 嘅，即系有讲有笑啊，有打有闹啊，咁开开心心。咁真系去到临尾倒数十秒啦。咁開始嗰啲情侶就開始嚟啦， 唔係攬住嗰啲， 攬住先，即係佢哋係啦，要 kiss， 即係由2024年啊，你當今年啦，2024年嗰十秒，冇錯，唔緊要。佢 kiss 呢個場面，我揞住唔睇。我同我啲兄弟， 即係熟豬熟狗熟牛嗰啲， 零名面啦咁樣。 門口嗰邊 冇問題。咁我仲有兄弟嘛，仲有三個燈泡。咁我諗住， 你哋咪三個攬埋一齊咯。 係啦，到時我哋臨尾嗰一秒咁樣就攬埋一齊啦。點知倒數到2025年啦，哇！好嘢 ，Happy New Year！ 我諗住去攬嗰啲兄弟嘅時候，啲兄弟自己攞曬啲電話出嚟啦，就自己喺度撳喎。 哦， 係啦，跟住有啲咧就唔知喺度覆。紧啲咩 message 有啲就唔知打紧啲咩，即系唔知咩符号咁样去慰问其他人啦。咁咧我就哇，形单只影，我就一直喺度问，喂，你哋做咩啊？咁当时又好亢奋噶嘛，又嗌紧嘛， 即系你觉得自己好落寞啊？ 系又听唔到佢哋，我话喂，你哋做咩啊？做咩啊？都冇人理我。即系如果一个拍摄电影角度一个 top shot 落嚟咧，就大家好欢喜啦，而我自己一个。單丁一個咧，就喺度好似癲佬咁， 即係有個 spotlight 咁樣打住你㗎嘛。 做咩啊？你哋做咩啊？冇人理我啊！咁樣跟住去到完咗啦，即係倒數完，跟住佢哋先喺度講翻，有兩個燈泡咧就話：，哎，我即係傳送緊信息俾我個曖昧對象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就冇理到你。有一個仲衰，仲離譜，佢就話：，哎，我 WhatsApp 緊另一個咧。冇嚟个兄弟，所以我谂住慰问下佢，点解唔嚟啊？咁啊，同佢讲声新年快乐。 嗱，人咪就系咁衰噶咯，喺你面前嗰啲系啦，佢就 唔理我， 跟住咧就你嗰啲咧就冇出嚟嗰啲咁。 系啦，咁我心淡啦，嬲啦，咁之后就冇乜再参与呢啲跨年嘅 聚会。 系啦， 系啊，即系我要数翻，如果第一次出嚟咧，即系除夕倒数啦。当然距离两位嗰啲年代系比较远啲啦，因为始终个资历比较深啊嘛， 系咪先？你庆祝多几次啫？ 队长成日都咁讲噶啦嘛，哎呀，资历最深啊，咁样元老级人马。喂，咁但系咁嘅，我会觉得咧，有时咧有啲情况咧系窒碍咗咧我哋出街玩嘅，或者阿妈咧都会问多两句，喂，你点解出街啊？点解要去倒数啊？玩咩啊？咁样噶，就系头先我哋讲埋个下半决啦。咁啊，跟住嗰位同事喺度哀号嘅啫，咁样，哎呀，真系俾咗佢出去啦，咁样。咁我谂都冇乜嘢，佢话大 家姐唔出啊嘛。 哦， 跟住我就好有同感啦，因为我本身咧都有个哥哥嘅，即系我两兄妹啦。阿哥咧同我只系相距咧一年两个月零两日嘅啫，好清楚嘅，系啦。咁变咗咧，但系我哥咧系嗰啲咧好内向，好似我谂就系德国人嗰啲咁样啦。即系你踢佢出街咧，佢都唔出，你俾埋钱我请你去睇戏，佢都话唔睇嘅，就搞到个对比好大啦。即系我就成日躝街，同埋成日想出街。咁但系阿哥咧就永远都系啦，黐住喺张凳嗰度或者黐住喺屋企嗰度咧，咁就唔喐噶啦。咁我会觉得系会麻烦咗嘅，令到如果我阿哥都出嘅话咧，佢就会觉得啊，阿哥都出，咁阿妹都出去庆祝都唔系即系咁核突啫，件事咁有问题啫咁样。我觉得呢个系有个影响，就正如头先嗰位同事问，哎呀家姐都冇出，阿妹嘛，我十五岁咁样，中三又出啦，喺度哀号咯。 咁大 V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12月31号系做啲咩咧？ 哇，真系有唔同年代嘅深刻噶，即系如果后生啲嘅时候啦，咁真系同啲朋友咧，学你话斋都唔知道约出去做乜嘅，其实总之约咗出去先啦。 冇钱噶嘛， 系啊， 尤其是如果你话哦唱 K， 但系你呢啲时候系 好贵噶嘛， 你一早 book 好咗噶嘛，你唔会去食饭系啦，例如圣诞节或者你约去食个 buffet， 咁又系比平时又贵啲， 一定唔会 系啦。咁其实最尾就可能喺便利店。买支汽水就喺海边度行咯， 系咯，系嗰个尖沙咀海旁咧，系当年咧我哋都留下不少呢个足迹噶，同埋回忆喺度啊。咁系行咗19763次咁样噶啦，每一次咧都出去都觉得出咗尖东咧嗰件事系型啲啊，因为我哋新界人啊嘛，咁啊深井啊嘛，系咪先？深井啊、荃湾啊咁样啊，系觉得咧即系大节日出尖东啦，同埋嗰时啲诶圣诞灯饰又真系好靓嘅，我哋细个嘅时候特别多添，咁啊所以真系出尖东为多咯，总之出尖。尖东海旁嗰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就已经度过咗一个好开心嘅即系除夕倒数噶啦。 系系，咁之后再年纪即系再成熟啲啊， 或者有冇其他形容词啊？除咗成熟以外， 再苗条啲啊，咁又会点咧？ 即系你而家话我嗰时唔苗条啦， 而家越嚟越苗条， 话有好大嘅暗涌喺度，原来喺度都。 但系大啲嘅时候咧，咁你睇下啦，大啲嘅时候如果拍拖嘅话咧，一定唔知点解啲男仔都系带你去尖东个海旁、 哦哦。 其实我都。想话已经行咗好多次咯，有冇啲新啲嘅地方啊？咁样咁啊，跟住咩山顶啊、西贡啊嗰啲咁样，都系呢一啲平时你会觉得比较少去，同埋好似静啲。 哦， 系啦。咁但系我哋阿妈教落就唔好去啲静啲嘅地方 嘛。 千祈唔好，我哋都系去翻啲人多嘅地方啦、啊。咁、哦、样， 因为我以往细个嘅时候即系早期就真系会行惯。 系 我大概去到中六开始咧，就养成咗习惯，就系12月31号咧。会行山嘅，系、 哦、 啦，就睇1月1号嘅日出，系、 嗯、 啦，咁我谂呢个习惯咧就一路维持到两年前，即系生咗仔之后先至停嘅，系、哦、啦，咁嗱早几年啫，一开始可能我记得第一年行咧就系中六嘅时候咧，同啲有三个男孩子。 嗯 就约咗系11:30喺。 明知道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即系行山啊！ 系啦，咁就行就系、是、我哋，所以咧我由中六啦，去到两年前嘅倒数咧，全部都系地铁站度过噶，因为我搭紧车入东涌，行呢个凤凰山。 吓、哦，但系你每一年都系行凤凰山噶？ 我头嗰4-5年行凤凰山，咁开始就要做埋夜晚嗰阵时师兄慈航嘅节目咧，咁、哦、就可能。就喺直播室倒数啦，咁倒数完可能翻屋企摆低嘅嘢，恰一恰就转去，因为已经赶唔切去行凤凰山啦，因为太晏出发，咁、就去行钓鱼翁，咁或者有几年咧，啲朋友开始有拍拖啊，或者结婚生仔咧，就唔得闲陪我咧，我就自己一个行屋企附近嗰座东区嗰座柏架山，咁就即总之都要行上山睇日出嘅，系啦，又或者试过都有试过系咁啱撞正礼拜六日嘅话。唔使翻電台嘅話咧，就可能都試過啊。其中有一次就係喺黃大仙站，因為行獅子山，轉去呢、這個馬鞍山行昂坪，即係馬鞍山個昂坪嗰、那個位，即係唔係大嶼山個昂坪啊，即係馬鞍山嗰、那個。咁所以就試過喺。地鐵站我有好多次經驗都喺地鐵站一齊講 Happy New Year， 跟成個車廂嘅人咧都會講 Happy New Year， 都幾好笑 係啦、 哦這個。 又或者喺山上面講 Happy New Year 咯，即係忽然行夜山，因為好靜，你得三四個人行，或者前面同下一隊嘅距離好遠啦、 嗯。 你忽然嗰座山去到12:00，即係00:00嘅時候，嗰座山就 Happy New Year， 跟十零秒之後就又靜翻，又完全得翻啲雀仔聲啊，或者啲蟬叫聲，嗰、那個感覺係好得意嘅。咁所以我諗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山。上面度过咁样咯，咁唯一有一次系 喺船上面嘗試喺船上面渡過。 喂，你陰陰笑嘅，又喂又嚟啦，陰陰笑。 格格嘅樣咁樣。 嗰次係唔知同邊個女朋友出街嘅，咁係成班有男有女，咁我其中一個啦。咁然後就話：咦，我哋即係去倒數，但係話：咦，尖沙咀海旁好似 好多人 喎，而家先轉去中環又嚟唔切喎。咁我就忽發奇想：咦，不如我哋試下喺船上面，即係喺個坐天星小輪啦。咁咪搭正十二點嘅時候，就可以天星小輪嗰度望到上面維港上面嘅煙花咯。 哇、啊！咁但係冇理由應該好係咯，爆噶咯喎！ 真係停咗，應該 冇錯啦。所以我哋最尾只係成班人喺天星碼頭嗰度排隊上小輪嘅時候， 即係明明好開心 倒數咗 個碼頭到，但係原來冇得上船。 沿途沉默散步，炎夏雨瀑布。我不觉再感冒，谁料你已抱怨某药房未找到，回头如像昨夜，未热还未散，你给我做稀饭。一直暖到这一晚，还好吗？还好吗？头上是昨夜烟花，掠过你我那暑假，才期望世界末日别来吧。还好吗？直到我对你牵挂，难道已错过最短一个？ 揾嚟有許志安嘅《世紀末煙花》，我想問一下阿 V， 如果假設即係真係有個男仔話，不如我哋去山上面倒數，然後同你行大概四至五個鐘，上到去又氣温得大概三至四度左右啦，最尾第二日睇唔到日出，你個感覺係？ 即係我上咗去嘅， 上咗去 嘅，睇唔到嘅， 因為話唔埋噶嘛呢啲。 係啊，咁我會覺得睇下你中唔中意個男仔咯。如果你中意嘅話，你會覺得，唉，件事都幾浪漫啦，留翻條尾，下次可以再嚟過咁樣，係咪先？ 而我人生嘅所有女朋友都只係陪我行過一次，之後都冇再同我行過。 真係陰公啊！咪著咗高踭鞋，你叫佢行啊？冇意思話俾人聽個裝備唔得嘅時候咧，依件係一個噩夢嚟噶嘛。 係係，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哦，因為我估都有好多嘅山友係準備出發，係今年去睇日出嘅。 可能一啲熱門嘅大東山啊、鳳凰山啊，或者釣魚翁啊、西貢嗰邊都有嘅。咁大家記得留意啦。雖然而家嘅温度相對地比起早幾日回暖咗啊， 係 而家室外氣温攝氏20度，咁但係因為即係臨日出前又會凍啲啊， 山上 面 又凍啲 啊，咁啊記得即係做好一啲即係保温措施，咁啊帶定啲暖水啊，或者。 如果你做男仔冲定嗰壶咩红枣几子蜜咁样上去俾个女仔，哇， 梗系有啦， 搞掂啦， 梗系有啦， 梗系有 啦，梗系有，你话几得佢？ 但我记得嗰次睇唔到日出， 系， 但沿路睇到好多流星， 哇， 掂啦， 但都系行咗一次嘅啫， 梗系拜拜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他表示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再到濠江之畔，新发展、新变化令人欣喜。將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習近平指出，兩岸同胞一家親，邊個亦都無法隔斷血脈親情，邊個亦都唔能夠阻擋祖國統一嘅歷史大勢。他又說，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需要以寬廣胸襟超越隔閡衝突，以博大情懷關照人類命運。中國願意與各國一同做友好合作的踐行者、文明互鑑的推動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參與者，共同開創世界的美好未來。習近平發表2025年新年賀詞，他回顧過去一年的時候說，當今世界變亂交織，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深化全球南方團結合作，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成功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上合、金磚、亞太經合組織、20國集團等雙邊多邊場合，鮮明提出中國主張，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習近平又說，在2024年，國家積極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出台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國家經濟回暖向好。當前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情況，有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挑戰，有新舊動能轉換的壓力，但是這些經過努力是可以克服。習近平又說，2025年將會全面完成十四五規劃，找好高質量發展，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保持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頭。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房屋局團隊由2022年7月上任到現在的兩年半，陸續見到不少收穫，包括傳統公營房屋、簡約公屋、過渡房屋的項目全速推進。他提到，今屆政府上任以來，透過打擊濫用公屋，收回7000個單位，等於節省超過70億元。何永賢在社交網頁總結今年工作之中又提到，本年度至到截至今日，共收回大約2000個濫用和違反租約等的公屋單位，今年落成的房屋單位就有大約17000個，當中包括公屋、綠置居和居屋單位。運輸及物流局表示，為推動香港發展低空經濟，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措施，首項的監管沙盒試點項目將會在今日完結之前截止申請。局方在社交網頁說，項目在上個月13日起開始接受合資格者申請，截至今日中午12點，局方共收到56份申請表，形容反應熱烈。申請者和合作機構分別來自不同背景，包括內地和本地的機構、大學研究機構、公共機構和商業機構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 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偏北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在除夕的晚上， Kitty 首先和你看一看外面的特别交通安排了。在中区由晚上九点半开始，部分的民耀街、民光街和民辉街将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了。另外，新渡轮来往中环至到长洲、中环至到梅窝，天星小轮来往尖沙咀至到中环、尖沙咀至湾仔，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到愉景湾，珀麗灣客運來往中環至珀麗灣的航班咧將會有所調整的，乘客咧請留意各渡輪公司的網頁啦。而家各條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幹道的交通咧大致都是暢順的，但是新界方面大家要留意啦，喺荃灣河背街因為水管爆裂。河背街因为水管爆裂，跟住洋屋道街市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呢，仲是稍为车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啊！新一年精灵一点会继续陪住大家，祝咁多位听众身体健康，日日都精精灵灵。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故乡必来无恙。 由黄子璇饰演的董家熙，为追求梦想，毕业之后瞒住母亲在北京剧场工作，点知仲未做出成绩，就因为母亲患病而不得不回乡，无奈的心声，好在仲有三位好姊妹在身边倾听。 国剧夜场，故乡必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佢系元老级嘅电视台编剧，写过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包括《上海滩》《楚留香》《射雕英雄传》。佢笔下嘅人物包括有许文强、丁力、郭靖、黄蓉，仲有茂叔同埋顺嫂，一听就知道劲劲劲。手下留情跨年嘉宾，有请资深编剧陈乔英。 你在法國留了多久啊？ 兩年都不到。 兩年都不到，但法文都是？ 我就是雜家，又認識啲法文，就是買餸啊，同埋同埋識女仔啊咁嘅啫。 你而家仲記唔記得㗎？ 咪就係嗰幾句咯。 放書嗰啲係嘛？ 你屋企啊，我屋企啊，咁即係嗰啲。 點講咧？點講 咧？幾有用喎、啊！ 你屋企我屋企點講咧？可唔可以講啲嚟聽下 咧？睇下佢啲字裏行間頭兩首出嚟嘅。不如教我啊！ 私信啦、 啊，私信。哦，私信我哋。我 驚唔正規啊！嗰啲真正法國人打電話嚟投訴。 哦，佢嘅依家冇乜真正法國人。 係啊， 好啦，咁跟住你就翻咗香港啦。 然后几时再去日本啊？ 翻嚟香港咪去日本咯， 即系翻翻嚟又再去日本。 因为有两笪地方我好想去嘅，第一笪就系、是、原本咧应该系去日本嘅，不过因为朋友多去巴黎，我就跟大队。 嗯嗯。 哦， 翻咗嚟之后，我觉得诶，仲有一个我嘅即系梦想之地啊，咁就叫日本啦。 吓、 啊，于是咪再去一次日本。 哦，咁、跟住就再去完日本翻嚟先至揾工嘅。 去完日本翻嚟啊！我就想再翻日本噶啦、 oh. 啊，不過嗰陣時就開始考到電視台咁，會再翻。 哦、oh. 嚇、 oh. 欸！咁你喺日本你又點樣嗰啲住啊嗰啲嘢，又有冇 一堆中國人 咧？嗱，住喺一個日本人屋企，因為咧我去日本咧就係有一個日本嗰啲咁嘅工人學生組織啊， oh. 有嗰啲學生運動嗰啲咧， 係 招呼我嘅，因為對住我好窮，冇地方住。於是咧就安排我住喺一個佢哋嗰個 member 裏邊，即係叫同志啊，我叫同志嘅屋企咯。咁啊，佢咧就結咗婚嘅，兩公婆嘅。咁、我話死啦，咁住邊啊？夜晚死啦，見佢得一個塌塌命，我住邊都唔通瞓廁所？唔係啊嘛，佢俾我瞓中間喎，即係老婆瞓左邊，佢瞓右。 點解可以咁樣嘅咧？ 我唔知點解啊。可能考驗下我咯、 哦。即係其實 keep 住喺個日本嘅過程裏面，都係喺呢一個屋。 係啊，就喺呢個日 都係瞓喺兩公婆中間。 日野先生係啊， 日野先生， 日日野太太同日野先生中間 係啊， 瞓咗幾耐啊？ 咁你瞓咗都成個月㗎。 成個月哦。 咁佢 發生 佢太太咧。 你屋企定我屋企啊？ 大家屋企嚟噶呢度系， 都冇事发生好嘢喎、 啊。咁跟住 冇反面。 我最记得嘅业应该系74、75年啦。咁我日夜太太咧就教我唱咗一只日本嘅流行曲。 系 嗰、那个流行曲咧，我咧就记晒入脑噶啦，就叫做《Anata》，即系你咁解。 系啦。 咁啊，1973、1974年咧，系日本最流行嘅歌嚟嘅， 系 一个肥妹，我都唔记得叫小咩林子咁上下嘢。佢系攞作系一个比赛嚟嘅，咁就作咗首歌叫《Anata》。 《 Anata》作出嚟就攞咗冠军，就唱遍成个日本嘅。 系 查得到嘅，网上查得到嘅、 哦。查我先，系啊。 好好好，《 Anata》 佢歌词冚唪唥我都记得晒，即系话。歌词其实好简单嘅啫嘛，我希望起一间新嘅屋，大大嘅窗，细细个门，有个火炉，就系、是、差嘅人就差你。 哎哟， 只歌又咁，好入心入鼻啊！咁啊，咁啊一路教 我，日野 太太，系啦， 呢单嘢 顶啊， 冇得顶啊，真系冇得顶。阿日野先生知唔知道佢太太？哎呀，哇！日野太太省唔省镜啊？ 你问埋呢？ 我问下啫， 喺我心目中系 OK 嘅，系我杯茶嚟嘅。 哎呀， 但系咧只乎你啊，所以你要如果你睇过。夏目漱石啲小说咧，佢有本书叫《其后》咧，就讲感情嘅压抑啊，最高尚就系一个感情嘅控制咧，就最高尚咁。日本人讲呢样嘢啊嘛，唔系话感情嘅奔放叫高尚啊嘛，系感情嘅压抑先至高尚。 如果呢单嘢发生喺法国就唔同啦， 就唔同啦， 法国就奔放啦。 嗱，呢个就系东西方唔同文化之间嘅冲突啦。 杂家系啦，咁啊，结果就夏咩太太， 阿日野太太， 太太唱完首歌俾你就冇下文啦。 吓，够啦， 够啦，系啊， 嗰种感觉就够啦。但如果你攞翻首歌咧，如果攞首歌就真系冇。 我一定会播啊，放心， 就放出嚟。 梁丽勤一定会抄出嚟，如果唔系佢唱噶啦。 系咪小坂明子啊？ 唔系，系咪叫小坂明子？ 我唔知，我而家揾咧，我 肥妹嚟嘅。 Anata 肥妹， 肥妹嚟嘅。 嗰首歌讲佢屋企，咩有间屋啊，有火炉啊。如果 因为佢咧，佢唔系明星嚟嘅，佢唔系明星，系一个比赛出嚟。佢比赛出嚟，但咧嗰首歌真系，我谂你都会好中意。如果你真系揾到一首歌，好中意。 好啊，我 send 翻 四年， 揾到 send 翻俾你啊。家を建てたなら小さな家を建てたでしょう大きな 啦，咁啊，余氏姐就同阿日野太太就系 压咗一番啦， 喺呢个压抑当中就过咗去啦。咁你又翻嚟香港咯？ 我压抑啫，唔系佢压抑。 跟住你就翻咗香港啦。 咁我就都做过一份杂志嘅，就叫《银色世界》，而家冇咗啦。 我听过啊，我细个见过， 這個、我都见过。 系香港嘅，即系一啲叫做。主要是讲电影的画册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吓， 冇错，明星电影明星真系叫嗰阵时啲电影明星好靓噶嘛。咁、啊、我就入咗去做助理编辑。咁、啊、咧，我记得佢系喺金马伦道嗰个办公室整到好靓嘅。 系， 每次我揿钟叮当咁，我开门吓，林青霞。 系， 叮当嘅睇吓，林凤娇啊。 哎呀， 啲嚟。咁你啊负责写嘢嘅， 我又一个踢。 系，又系杂家。 都写好多嘢，写好多读者来信啊！你明唔明啊？ 你写 系啊，马来西亚嗰个都系我嚟 嘅，因为要 feel 咗嗰一个专栏咧，就系讲啲读者来信问嘢之类嘅。 好多我马来西亚，我又系我、哦、新加坡人。 其实咧，我细个唔知道，因为 月都系我。 因为咧，我以前咧，即系有啲叫做电视书仔嗰啲咧，我以前中意睇嘛，我真系有写信去噶，不过佢冇登过。 因为已经俾佢霸咗。 系啊，冇登过。 我唔会都捞。 系啊。 咁你 霸？我以为系真系有人写去嘛。 你写完嗰啲马来西亚嘅粉丝信之后，咁你就话啦，啊林青霞，阿青霞姐姐有个马来西亚嘅 fans 啊，问你近排拍紧咩戏，你会咁问？ 处女啊，因为佢点解要度身订？做啊，因为佢入边嘅嘢要恭维埋嗰个明星噶嘛，咁你嗰个读者可能嗰种恭维或者个恭维写得唔够好， 够好系就要靠你哋， 又要采访埋佢哋嘅， 冇啊，唔记得，总之咧，读者来信咧就我包办，咁啊走牌子房又我包办，乜都系我包办，其实系。又助编啦，又总编咧，嗰个叫刘阿佛，有冇听过？ 冇听过。 哇！呢个而家九十岁都有噶，即系大前辈嚟嘅呢个。 哦，即系文字界嘅大前辈。 咁佢嗰阵时候办呢啲明星杂志好成功啊、嗯，一般银色世界，一般唔知叫做咩邵氏出嘅有一个，有两本系最出名，因为佢封面好靓嘅。如果你哋细个阿勤都 我知道啊， 我记得啊，我记得 啊，对珠宝摊 好靓噶， 系啊， 因为佢啲彩色印刷咧，啲明星咧真系好靓好靓，就唔同而家边够以前啲靓啫，而家 后来电视界仲有一本叫荧幕偶像啊嘛， 不过好后期， 好后期，佢系嗰啲烫胶嗰啲面嚟噶，好靓噶， 嗰啲系你嗰代嘅， 系啊，我八十年代啦， 我同你争两代噶嘛， 都唔应该唔止嘅， 接近做得我嘅， 系都差唔多啦，应该系啊，咁啊。在人色世界做了几耐啊？ 人色世界有两三年， 好唔好揾？ 我就几好揾，因为我写又系我，编又系我，好多外快啊嘛。 因为同埋读者来信啊、执字粒啊，全部都系你搞晒。 系啊、 哦，所以就比较多啲系。 佢、okay、老板对我几好噶，我记得我走嗰阵时候，佢话好笑，嗰条友同我讲，望住我咁啊，我加你三倍人工啊！ 哇，三倍人工！ 跟住佢自己同自己讲翻，不过加你三倍都冇用嘅，你都走紧噶啦。 因为你走系因为你要去 TVB。 系啊，咁、哦、然后佢就人身攻击啦，睇你啲咩嘴唇厚厚嘅人都系好厚道嘅啊，话唔听嘅咁。 哎呀，咁你就但你真系走咗嘛？ 我梗系入 TVB 啦。 不过其实你计翻咧喺当时嗰个年代，你做杂志同埋突然间有一间咁劲嘅电视台话请你，你俾边个拣都会拣 TVB。 即系你 longing 唔系睇份人工噶嘛？ 系、 嗯， 你打工咧系睇。将来噶嘛，唔系人工噶嘛。而家听讲话呢一代系咪讲人工啊？为咗200蚊就唔做呢份，我打嗰份，你唔系睇呢啲嘛？你赚，你就系赚呢啲人工啊！你系讲紧将来，你系100倍、1000倍咁增长。 嗯、 你系睇完。 哇！你识谂喎， 呢啲好容易嘅啫。 谁人没经过风雨浪？谁人没有悲伤？但风暴总会停，晴朗终必复来。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恨和怨请放开。想将来， 谁人没有忧伤？待风暴一过时，成功终会复来。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恨和怨请放开。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事情会尽如意，心会开。 如是者，你就之前就讲过啦，你是去考呢个编剧班。咁啊，次官咧就因为你写咗篇笑话，就请咗你入 TVB 啦。咁你成功就入咗行咯。 系啊，吓入咗啦。 系啦，咁最初就系负责帮欢乐今宵写嘅啦。 佢一入咧就派你去有啲组别唔同嘅，譬如我有个而家出比较出名叫何丽泉啊。 哦，知道， 知啊。 我早两个星期已经同佢食完饭，系啊。 同我同班同学嚟 嘛。哦， 咁佢又派咗去做嘅一个节目叫。bang bang 咁嘅声， 哦系，我知道呢、這 个。我咧就派去欢乐今宵，咁我觉得欢乐今宵好似有少少委屈，我觉得 吓， 点解咧？嗰阵欢乐今宵， 我学莎士比亚噶嘛， 突然间 入去欢乐今宵，我以为有戏剧组噶嘛， 哦， 咁啊唔系好似有啲委屈不得志咁咯，入到去， 哦系啊， 系啊， 但嗰时欢乐今宵都好受欢迎， 系啊，个 rating 好高噶嘛， 我唔识噶嘛，唔识嘢啊嘛，我以为应该要派我去做戏剧组。我就去改革佢，我做莎士比亚啲剧，讲人性嘅吓，咁样自说自话啊嘛。咁啊点知咧，原来度 get 嘅，咁度 get 咧，我又觉得已经好似几个傻人喺度乱噏咁样，就适应唔到啊。咁我就已经觉得好弊啊。点知咧呢、這个世界咧，你即系如果信命运嘅话咧，就真系有命运嘅。话说有一日我有个师兄啊。就考到车牌，就买啲新车落地，话我车你食晏去呢个沙田食乳鸽，嗰、 哦、 时乳鸽好出名， 系 坐五个人，一二三四，咁于是咧几个师兄弟咧，其中有吴宇啊出名嘅就系吴宇啊，仲有两个同事啊，差一个位，喂就叫埋我去，啊唔知点解我就系唔去，但系照计。你新人嚟噶嘛？人哋啲师兄话请你食乳鸽，你咩反应啦、啊？擦鞋都要啦，系嘛？啊，唔知点解，好似有把声音叫我唔去咁咯。 系， 我就唔去。佢哋一去咧，喂，放工啦，成个办公室得我啫，冇人翻嚟。 哦， 原来撞车。 哎呀， 佢一嚟就撞车，呢个新牌落地啊嘛。 啊 踩错你咁唔知点啦，加速就撞咗埋灯柱，全部入晒医院。 哦。即系连阿大哥都入埋医院啦， 全部入晒。 哦， 咁我其中一个同事咧，拉尾同我几 friend 嘅，我去睇佢啦，佢靓仔小生嚟噶嘛，吓、啊、追咗上嚟噶嘛，咁 系啦， 系跟住咧， 哇，佢猪头饼咁啊，变咗胀大咗十倍啊，佢样， 哎呀， 系跟住刘天赐咧就翻嚟，唔知刘天赐去咗啱啱去咗出 trip 嘅咩啊，咁啊翻嚟同我讲。搭住我膊头咁讲，你都有眼睇噶啦。而家成个组啊，系剩翻我同你啊。 即系成个编剧组。 系啊，撞咗车，跟住咧，跟住。 即系咁啦，星期一呢个我嘅，呢个咧俾两个你试下啦。咁即系有两日嗰啲短剧咧，就由我去。 即系 EYT 你讲紧 嘅短剧就唔系 get 啦，系短剧啦， 短剧咁就。一举成名啦！ 哦，咁系嗰阵你写短剧啊？ 我爆出嚟咧，即系话一齐度咧，我就唔知点解。 哦， 可能 你要自己一个人。 哦， 要气场先得噶嘛？有阿恒啊，有你咁嘅组合咧，就唔同噶嘛。因为好似有啲忧忧郁郁咁咯，但系自己写咧就唔同啦。 哦， 就打开咗。 哦，咁就写咩噶？你嗰时？ 我唔记得啲系。啲短劇咯、 啊，即系都系阿棒哥啊、肥姐啊做 嘅。系啊，即系有啲嘢，嗰个系讽刺时弊嘅喜剧咁 啊。系，你开你嗰啲社会 啊，路透社啊，路边社消息啊。 嗯嗯嗯嗯。 哦。 总之咧，就企稳阵。 反而喺 EYT 度企稳阵噶啦。 但系咧，要企喺人哋嗰个受伤个身体嗰度先至上到位。 哦。 如果你真的是陰謀論，可能是我設計的。 咦，這場戲你寫得太多劇本了， 我寫得太多就在這裡奠定了。因為呢probation 就三個月啫嘛，如果我係過唔到關嘅，我睇個樣子你格格不入噶嘛，係咪啊？度笑話都係人拉起個面口嚟去度咧，唔得噶嘛。 嗯、 就係、是、兩個短劇就令我企穩咗咯。 哦，係，咁、就過咗 probation 啦，就喺 TVB 過咗 probation 就喺 EYT 留咗幾耐啊？ 都係兩三年。我咧就係、是、真係好似如有神助咁嘅。嗱、嗯，我以一個 junior writer。即系叫做 junior 嘅意思，即系见习编剧入去啦。按道理要爬去做剧审都两三年啦，剧审爬创作主任又要两三年啦。我都十零年，你都做唔到高位咩？但系真系呢个世界系个时势造就嘅。跟住我师傅刘天赐咧，突然间跳槽， 哦， 一夜之间咧就过咗去有间电视台叫街市， 系 冇带我去， 哦。 就咁、是、 咯， 拉美我先知佢好聪明，佢留低咗某一部分人喺 TVB，TVB， 因为佢知道佢会翻嚟， 系啊， 你话几好嘢， 佢 但系唔跳咧，唔跳咧鱼就唔会 过塘肥啊，哦， 真系高人啦， 系 的系唔好带走，因为佢会翻嚟噶嘛，我都系去半年啫， 系 翻到嚟举目无亲都唔得噶嘛，真系运气啊，因为咁样咧就变成一个。点讲啊？人才啦，争人才啊！ 哦， 因为 TVB 又惊你带走啲编剧啊嘛，于是咪加重 budget 咯。咁于是咧，我嗰阵时好似真系，我觉得好似做紧戏剧咁样。 系 人工跳住嚟加噶。 哦， 职位唔好啦，你直情个剧审，我 junior writer 啫。 哦，一升就升到剧审， 一跳跳剧审。原来咧你唔争啊！你是永远冇呢个机会嘅，所以乜嘢都系 timing 啫。你有咁嘅才华冇用嘅，你冇咁嘅 timing 都系冇用噶嘛， 系 值钱噶嘛， 系 有嘢争咧就值钱咯。 嗯，系 咁咪已经一跳只剧审啦。所以我做编剧嗰个经验其实唔多嘅。 哦，一上就上剧审啦。 系啊。 哦。 系啊，咁跳创作主任又系跳得好快嘅。 系。 所以我嘅实践经验。 是不多的 在香港不多大陆多大陆的前线工作多嘛 是 这样 怀念过去悲欢泪又各是已是唯独是有你的热情把海水也灼得一清浓情蜜意星星之梦无言是雨之忧，把歌声带到你身边。你留我在此，我愿和你共处，单单缺了你，一切就无意义。 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除夕嘅晚上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而家喺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七咸道南、加连威老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加拿分道、红磡绕道同埋尖东一带啦，因应人潮嘅情况，系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而西九文化区文化道同埋博物馆道，亦都系有封路嘅安排啦。为了配合人潮管制措施，现时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了，那就有尖沙咀站的 H 和 R， 和尖东站的 J、L1、L3、L4、L5、L6、N3、P3 出入口，乘客要使用其他的出入口了。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的。其他的路面维修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因为有紧急的路面维修，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坚挺落斜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理大护理学院教授梁以文 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做多些科学的研究，让大家了解多些健康素养，可以和医护人员多些的沟通，减少一些的误会。 逢星期六上午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呢。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三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波多黎各、墨西哥、冰岛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练习咗咧一个好难嘅句子，就系咧 S 音同 Z 音夹杂，好容易咧将 S 音变到 Z 或者 Z 变到 S 沟乱咗。上一集讲到嘅字咧，就是 scissors 胶剪，第二个字就是 business。 给多一个例子大家， sisters S-I-S-T-E-R 加多个 S 给它，多过一个的 sisters、okay? sisters 呢 S-I-S 两个都是 S 来的， sisters 后面那个呢反而是 Z。 如果后面跟着一些 voice 的声音，例如一些响音开头的字又挤在一起读的时候呢，我那个 Z 音呢就会很清楚的，譬如 sisters sisters sisters， 俾个例句大家啦。 my sisters are 个 are 啦， OK， my sisters 你就会见到呢 my sis s i s 系两个都 s， my sisters z 嚟嘅， my sisters using these scissors using z。These 都是 Z, using these scissors, S 跟住 scissors, S-C-I-S-S-O-R-S, S 第一个是 S, 中间是 Z, 之后都是 Z。 好了，慢的来多次。 My sisters are using these scissors. My sisters are using these scissors. My sisters are using these scissors. 是难的，但是当你慢慢练，超慢咁练，唔好快，不要贪快。我头先已经快好多啦。点样慢法呢？听住 ，My sisters are using these scissors。咁慢咁样练，练佢十次，加快少少，再练佢十次，再加快啲咁多，再练佢十次，直至到你可以正常速度为止。但系呢个过程咧系好痛苦噶。大家加油啦！唔好意思，呢两集嘅话题系比较困难，希望就唔会太过赶客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资深编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乔英。 喂，嗱，先我哋要解构一下啦，因为咧头先咧阿乔英咧就讲咗几个唔同嘅职位嘅，分别有呢个 junior writer 啦，即系初级嘅编剧啦，跟住有一个叫做编审系咪啊？有创作主任，中间仲有一堆编剧噶嘛？呢几个岗位佢哋所做嘅嘢，其实有啲咩唔同咧？即系嗱喺 TVB 嘅制度入边， 其实好简单啫。剧审嘅意思，因为佢系长篇剧嚟噶嘛，有三十集、四十集噶嘛，佢哋必须有一个人咧去统筹佢嘅。因为你用四五个人写， 即系嗰啲就系嗰啲 junior writer 啦。 系啊，风格唔一样噶嘛。仲有一样嘢咧，前文唔接后理噶嘛。譬如话前面嗰个话阿勤咧就好中意食花生嘅。另外一個寫咧，話佢最憎食花生嘅，咁點算咧？咁就必須有個人去統籌，咁就必須有個 劇審 喺度。 哦，佢就做呢樣嘢嘅。 同埋劇審咧就係 senior writer 嘛，你寫得唔好，佢咪幫你補捱佢噶嘛。 哦，劇審即 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創作團隊嘅做法嚟嘅，工廠制嘅，其實係錯嘅。我覺得戲劇咧就應該一個人寫嘅，最多兩個，一個楞一個去寫嘅，因為你係賣緊嗰個人嘅才華，你唔係賣緊一隊人啦。咁啊 TVB 咧就點解要用呢個方法咧？ 因為快流水作業， 快流水作業，因為佢係跟住個廠行，即係話以廠行先，廠咧一年要拍一百集，咁你就要做到一百集，我就賺錢最多。利润最高咁样。 哦，咁嗱呢个编审或者呢个叫审阅啦，剧审呢个岗位上边嗰个系边个嚟嘅？即系佢要向边个汇报啊？系 剧审上边就系创作主任噶啦。 创作主任， 佢创作主任佢又有助理创作主任咁嘅咩？又有创作主任，创作主任就创作经理咁。 咁创作 经理上边咧就创作总监。 但系创作主任系要做啲咩啊？ 其实咧都系 执嗰堆剧本嘅， 即系为咗个位安插一个人才咁解啫。 哦， 其实都系冗员嚟嘅。 唔系，即系可能大家嘅工作步骤有少少重复嘅。 错。 嗱，我哋举一个例子啊。 最重要咧，你问最重要就系编剧，编剧就系生命，其他嗰啲咧系多余嘅。个编剧写得好咧，就系好噶啦嘛。 咁但系边个决定啊？举一个例啊，即系譬如你其中早期嘅作品，譬如当楚留香咁先算啦。一阵慢慢再讲楚留香点解会发生啦。好啦，咁楚留香边个人话要开啊？ 创作发展部话。 哦，发展部开。 当时咧，无线有个叫创作发展部，拉尾咧就冇咗啦，就变咗系 under 咗制作部啊，即系制作部话事。 哦。 以前咧。是平衡的，制作部还制作部，有个叫节目发展部，节目发展部呢就是创作人才的，冚唪啲桥王啊，冚唪集中晒啊，开咩戏啊，应该点做啊，咁冚唪系有脑嘅人做㗎嘛。 其实嗰个就是一个大脑嚟嘅。 冇错啦。制作部呢是手嚟嘅咋嘛。是手嚟嘅咋嘛。其实电视台是二人三足嘅游戏嚟㗎。即係边个强项加边个强项。咁咪出嚟咪拍到嘢咯，就唔係話一個人做曬，一個人做曬咧，咁你時間就慢啊嘛。 係好啦，咁啊即係有個劇開啦，我而家楚留香。 咁佢就揾呢、這 个发展部， 发展部，然后就掉落去啦。哦，呢、這个就俾阿乔英搞啦。咁你就带住四五个编剧， 就同一个制作部咧，就是、一个监制带住四五个导演。 哦， 咁咪你一写完剧本咪交俾佢咯，即系行货咁啊，即系流水作业啊，咁佢咪去制作。 边个大啊？嗱，因为而家咧有两个系统噶嘛， 应该系互相争噶喎，呢个位系咪咧？ 冇错啦，佢系互相争嘅，因为冇话明边个大咧，于是咪互相争咯。但系我哋嗰阵时通常系争赢嘅，因为点解咧？你有创作嘅人咧，始终系个路转得快噶嘛。佢啲做制作嘅人咧，当时佢哋嘅训练咧，无线嘅训练咧，唔系全才训练你，净系训练你技术性嘅啫嘛。拗都唔识得同你拗啦，咁你好容易就。 俾人支配咗 啦， 小弟都拍咗少少嘢啦。嗱，因为编剧或者编审，咁佢始终唔系操作嗰个啊，或者佢唔系指导演员嗰个噶嘛。咁啊，现场就梗系导演啊，或者即系嗰啲人话事啦。好啦，咁如果揸住个剧本，譬如你写嘅，又以《楚留香》为例啦。咁啊，剧本就系咁写嘅，但系点拍系咪都系导演拍，或者佢改你嘅剧本得唔得咧？ 当然可以啊， 哦，可以嘅， 因为咧，我哋嗰个时代咧，导演改就少啊，演员多啊。 哦，即系抽边改系嘛？ 汪监制啊，我唔知，我唔知边个姓汪嘅。 哎呀，唔系咁啊！ 汪监制啊，冯监制啊，咁就好多监制啊。 咁佢哋改，你又 佢未必改嘢，佢唔满意，唔满意一唔满意，咁你啲剧审啊就会。自动去服务佢， 因为佢哋都会跟场嘅， 唔系跟场，因为个导演话喂，阿汪监制有意见，咁你要唔要去？ 哦，所以就要即时出现咁样，然之后嗱声讲。 你使唔使去服侍下啲监制噶？即系头先讲嗰啲监制 都要嘅， 都要嘅，即系 应酬下啦。点解唔改啫？因为咩叫编剧啊？编剧系要改嘢嘅，系应该要改嘢嘅。因为点解我最后都系中意？我有做过电影界，我有做过电视界，我最后中意做电视界啊！因为电视界咧，始终个命脉掌握喺个剧本。 嗯， 电影唔同，电影真系掌握个导演嗰度。 你点写都冇用嘅，个导演唔系咁拍，你写嚟做咩啫？一定要系个影像咧，因为电影仲要卖埋个风格，卖埋个影像，卖埋个感觉咁啊，好复杂咁啊。电视唔系，佢只卖个古仔就得噶啦，卖个戏就已经得噶啦，卖个面口啲演员嘅面口就得噶啦，唔使卖灯光噶嘛，唔会有人睇电视剧，哇，嗰套戏啲灯光， 好唯美啊咁嘅。 除咗王家卫啦 吓，除咗王家卫啦吓。 呢、這個就係即係解構咗啦，即係70年代啦，或者而家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制度啦。嗰、那個時候嗰、那個電視台嗰個發展就係咁樣樣啦。 因為劇集部佢嗰、那個嗰、那個竅門電視劇好睇咧，真係好睇在個劇情 係啱。 因為冇劇情追咧，我話知你係汪明荃都冇用啦嚇，冇、啊、用啊！你係一個空殼嚟嘅啫嘛，一定有劇本嘅內容。 嗯， 呢啲咁嘅软件咧，你先配合到佢呢个外形啊嘛，所以呢个剧本咧真系一剧之本系冇得倾嘅。 系 边个掌握到个剧本咧，就边个得天下噶啦。呢个系电视嘅游戏，我讲电视啫，唔系电影。 系系 欧美一样噶，所以你美国咧最大嗰个人咧叫做，即系话佢有冇监制嘅？ 嗯， 欧美嘅电视剧就 created by 系冇错 嗰个。佢哋一定要话边个嘅创作，嗰啲人就系命脉嚟，嗰啲先系成个戏嘅命脉噶嘛。监制同导演唔知名噶，唔会出名噶嘛吓，唔会话马田史高西斯啊、哥布拉咁冇噶嘛，电视界出唔到呢啲咁嘅导演噶嘛。 系 啊，哦，但系嗰个创作者咧叫创作人 creator 啦吓， 就好犀利。 哦，喂，嗱，咁啊讲下。編劇或者你呢個作為劇本審閱啦，呢個生涯先啦。嗱，即係我哋就以前就起碼都睇兩線嘅 TVB 劇啦，即係起碼晚飯之後啊，歡樂今宵前都有兩條線嘅劇集發展啦。好啦，你哋通常譬如舉個又係以當一個彩樓香先。好啦，而家喬英，我哋要拍彩樓香40集。好啦，通常你係點樣開始寫，點樣去建構呢個故仔，同埋其實要寫幾耐嘅咧？ 寫幾耐咧就睇個廠期幾耐咯。 哦。系， 你都系追住个厂嚟入写嘅嘛？你终止咧，唔好令佢停厂。呢、這个即系早期 TVB 嗰个管理学咧，好简单啫。佢哋发明咗一样嘢叫做 shooting ratio 啊， 系， 即系拍摄嘅比例啊。点解要拍摄比例呢？就是、一集咧要用几多日拍？即系话1:3， 系， 即系话一集咧用3日拍， 系。 咁佢咪知道几时个厂用完个厂咯？即系咁样咯，有啲咧就系1:1.5， 1:5点拍啊？ 就咁嗰啲 sitcom 啊， 哦，即系 sitcom 会简单啲，系，或者爱回家呢啲咁样啦， 啲1:1啊， 系， 好惨啊， 系，咁啊，通常就1:3， 一般都系。 咁你有之前佢俾几多时间你写啊？有冇话3个月啦，或者 都系3个月至半年？ 哦，都有咁耐时间写嘅。 有啲咧，因为嗰个行政嘅问题就话。決定嗰樣嘢，決定得遲咧，亦可以遲到同步開嘅喎。 哦， 即係今日寫，聽日入廠嘅喎。我都試過啲咁嘅。 係啊， 咁但係追住一路拍一路出街，其實呢個狀況都會有。 有多的是啦， 經常都會咁。 即係早期就係一路拍一路出街嘅。係 啊，例如邊啲劇係㗎？即係 多的 是，即係嗰啲家變嗰啲啊。 多得很啦。 嚇，即係唔係？ 唔係坐落香都係啊，都接近係嘅，一路拍一路出街嘅。 夜难静，风霜湿我衫。月明亮，不照你困倦。千杯酒醉，我带泪问，永别人，那日梦里还。分相识都欠佳，是情分不怕共危难，欢欣转眼变作梦幻，非叹息追忆已恨晚。 小秋嘅留香恨啊！ 啊，德仔系喺电视台有工作过， 系有涉猎过啦，少少啦。啱啱毕业嘅时候，曾经就喺电视，即系其中一个电视台度啦，就做制作部嘅 PA。 嗯， 咁啊，当时入到去咧，入世未深啦，咁突然之间有另一个，应该系编剧嚟噶，另一边嘅，咁就叫我，哎，去帮手，可能帮手做少 research 啊，你去上边有部电脑嘅，入去帮我揾少少嘢啦。咁我就真系帮手揾啦，揾。揾完之后交咗俾佢啦 ，OK， 好唔该晒。咁之后咧就俾另一个人闹啦，即系俾翻我制作部嗰个应该系副导演定唔知咩嘅，跟住佢话：喂， 搞错你， 搞错啊！你做咩帮人做嘢啊？你 under 我噶嘛？你应该叫我，即系我叫你做嘅嘢，你先好做。人哋叫嘅你就唔好掂。 你系谂住即系新仔入去，即系打好啲关系。 我呢啲世界仔噶，哎，冇问题，好啊，可以，以为咁样可以吓、啊，即系可以。吸收两家茶礼定唔知点样可以做到长啲啊？点知就俾人闹？ 系咪即系话咧？当时嗰个环境系楚河汉界啊，分得好清楚。 应该都系噶啦，因为我又唔知嗰、那个啊，原来系有啲咩仇恨嘅，咁就系啦。所以就咩都唔知嘅底下咧，咁就啊出晒事啦。跟住我就唔做得耐啦，我就唔做啦。见到。原来是磨心嚟嘅，夹咗喺度，咁啊唔搞啦，唔搞。 系系，因为听阿陈乔英前辈嘅访问入边咧，佢都有讲咗一啲同编剧有关嘅嘢啦。 系， 即系小弟其中一份工作 系啦， 系 你 系 编剧嚟讲， 我有少少体会，即系同阿陈乔英前辈，即系当然不能同佢即系相提平论啦。咁但系咧，有时咧，啲人都话啊，其实个古仔点解咁写啊？点解咁写？其实真系唔系天马行空去谂呢件事嘅， 系、 即系除咗本身可能最大嘅投资方啊，或者老板有佢嘅 idea 之外咧，有啲好实际嘅操作上咧，其实喺编剧嘅立场上都要去谂，尤其是好似啱啱阿陈乔英前辈讲，喺电视嘅制作入边，可能会比电影再快啲啊、高速啲嘅时候咧、你要考虑，例如啊，我度咗有四个景嘅，但系呢个景我得一晚可以拍到嘅啫，咁、我冇理由。有四场戏喺嗰度，其实最多拍到两场戏。咁、你点样去转嗰个景呢？你写嘅时候，又或者可能我哋有时可能你写一啲可能去餐厅食饭， 系 咁你餐厅食饭有其他食客噶嘛？咁你写好多食客嘅时候，即系换言之， 你就要 好 多 临时演员喺度。哎呀， 咁又搞唔掂啦， 不值唔够啦， 系啦，不值唔够，咁点算 咧？我知将个情景调去深夜餐厅咪少啲人咯。 系啦，临近打烊嘅时间， 你就要好多呢啲计算。即系老板话，咁、你即系我试过写一场戏，咁老板话吓，你咁样写，咁即系我斋 book 临时演员。都要 book 四十个咯，然后啲临时演员系一晚嗰个人工，你计，其实贵过你编剧份人工，我咁啊， 即刻想写过嚟， 再嚟过，再嚟过，所以好多时即系唔系话编剧想写咩就写咩嘅，好多嘢要计嘅。寻日同个副导演朋友都有讲起。佢話係啊，你都要計埋嗰個 artist 究竟佢有幾多組數可以俾你，你都又要再改過個劇本咧。 唉、哎，真係做編劇真係難撈啊！ 係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2025年新年賀詞，他回顧過去一年的時候表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深化全球南方團結合作，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成功舉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上合、金磚、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雙邊多邊場合，鮮明提出中國主張，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習近平又說，在2024年，國家積極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出台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國家經濟回暖向好。當前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情況，有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挑戰，有新舊動能轉換的壓力，但是這些經過努力是可以克服。習近平又說，2025年將會全面完成十四五規劃，走好高質量發展，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保持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房屋局团队由2022年7月上任到现在的两年半，陆续见到不少收获，包括传统公营房屋、简约公屋、过渡房屋的项目全速推进。他提到，今届政府上任以来，透过打击滥用公屋，收回7000个单位，等于节省超过70亿元。何永贤在社交网页总结今年工作之中又提到，本年度至到截至今日，共收回大约2000个滥用和违反租约等公屋单位，今年落成的房屋单位就有大约17000个，当中包括公屋、六字居和居屋单位。运输及物流局表示，为推动香港发展低空经济，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措施，首项的监管沙盒试点项目将会在今日完结之前截止申请。局方在社交网页表示，项目在上个月13号起开始接受合资格者申请，截至今日中午12点，局方共收到56份申请表，形容反应热烈。申请者和合作机构分别来自不同背景，包括内地和本地的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公共机构和商业机构等。局方表示，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将会在2025年首季公布首批监管沙盒试点项目的结果，成功申请的试点项目随后会开始试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提翻你一啲随即嘅交通安排。咁先讲中区，咁部分嘅德记立街、威灵顿街同埋兰桂坊一带咧都实施紧封路措施。咁另外咧，部分嘅文耀街、文光街同文辉街咧都系临时封闭。湾仔区方面，咁就近住金紫荆广场嘅一段博览道东，咁另外咧，湾仔北嘅部分路段咧都开始封闭噶啦，咁包括部分嘅龙和道、菲林明道、杜鲁治道、部分嘅马斯道、分域码头街、龙景街等等。在九龙区方面，较早的时间都开始实施封路措施。在尖沙咀区方面，就梳士巴利道、七咸道南、加连威路道、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广东道一带。在西九文化区都是有封路措施的，包括柯士甸道西、文化道和博物馆道都实施封路的安排。提翻大家啦，港铁咧今晚主要嘅路线都系会通宵行驶，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东铁线往返罗湖同落马洲站之外， 咁而部分嘅电车路线服务时间咧，系会延长至第二日嘅凌晨1:30。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电车公司嘅相关安排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啟德隧道坑挺落斜观塘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会涵盖埋 Alipay HK 啦。由2025年1月1日起，用 Alipay HK 2乘码搭港铁、专营巴士、电车、部分绿色专线小巴同渡轮航线，交通费都可以纳入补贴计算范围。留意翻，用八达通同 Alipay HK 俾嘅交通费要分开独立计算补贴噶。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旅游乐园的刘莲。回想起2024年我的旅游成绩表，最有挑战性、最难忘、最开心的，莫过于同家人一起去旅行啊！所以踏入2025年，除了继续实现自己的旅游梦想之外，仲使问嘅，梗系要约埋家人一起再出发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学生津贴同埋在职家庭津贴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智方便登记加倍方便，生活加倍轻松，快点下载啦。 我大概10次出街，有9次都有摆定把遮喺背囊。 嗰日行到半路，突然之间就落起大雨。 偏偏落雨嗰一日，唔知点解我原来唔记得咗带遮。 好在我见唔系好远就有棵大树。 我去到一棵大树嗰度避雨。 我仲记得我喺大树之下遇到一个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小时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星期三我们请来眼科专科医生讲下都市病之一的电脑视觉综合症。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跨年倒数重头戏，今晚午夜在维港夜空上演，长达12分钟的烟花，再结合3座港岛地标建筑楼顶烟火，与市民欢度新年。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025，一台继续陪住你。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新一年最期待的就是一家四口一起去旅行，去哪里未想的，总之全家人一起去玩就最开心了。希望这么多位的听众，你和你的家人都有一个愉快的2025。 香港电台第一台，新一年陪你跨步向前。 好，晚上时间9:39啊，咁啊嚟到呢个2024年12月31日，即系呢个最尾一节嘅手下流程咧。 系， 我哋有一个沧海遗珠， 系抄翻出嚟啊， 抄翻出嚟啊，好耐冇出现过嘅德仔有问题咧，又有问题，再遇归来啊， 德仔。 因为我见嗰、那个file 即系个档案嘅名称系10月嘅， 系啊，积存咗好耐啊，仲有一集有问题未出嚟。咁今日咧，见住系12月31日， 清仓底嘅时间啦， 清仓底嘅时间搬埋出嚟。 供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德仔咧今期有啲咩问题咧？ 系，亦都难得阿 V 喺度， 系啊， 俾阿 V 评一评你， 系啊， 因为队长同阿琼已经闹到唔想再 唔想再闹啦。 咁大件事，我睇会唔会再继续闹落去先？ 唔好搞啦， 德仔，到底你究竟想点啊？ 手下留情，德仔情牵，德仔有问题。 其实呢个环节咧，德仔咧系真系有问题，但系佢系冇问题问大家嘅，即系佢自身有个问题，但系想揾大家帮帮手解决下佢问题。多谢各位。咁啊，德仔有问题嘅问题咧，就系德仔觉得自己唔够有趣啊，所以我梗系啊就询问翻啊，我觉得好有趣嘅女朋友，问下佢我可以做啲咩令到自己有趣啲。嚟啦，使唔使煮个早餐你食咧？ 唔使啦，我唔得闲啦，已经赶住出门口去做个早餐，趁人哋赶住翻工嘅时候就烦住我咯，呢啲就系自私嘅行为。 哦，咁快嘅，咁你个人咁搞笑嚟讲，系咪都系源自你睇咁多处境戏剧？唔关事， 呢啲系阿爸阿妈赐俾我嘅嘢。 咁喺我哋嘅生活关系上边，你觉得你搞笑啲定我搞笑啲？ 我觉得我搞笑啲，我觉得我有趣嘅地方系我有创意。有人生日嘅时候，我准备咗好多嘢，但系可惜啊。即虽然啲人话知恩莫忘报啊，咁你有阵时为对方做咗好多嘢生日，咁你都会 expect 人哋会做翻类似嘅嘢啦。你可以讲下你生日我做咗啲咩？ 我生日嘅时候咧，为我筹备咗好多啦，约咗我全部啲 friend。 我讲皮卡超啊！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 比卡超呢个劲啦，咁啊佢扮咗比卡超咧，就同我互动玩，同我一起食蛋糕啊，仲影埋相添，送埋部平板电脑俾我啊。 个重点系个比卡超系点样扮出嚟，都讲唔到个重点。我而家就系教你讲嘢啊，你可唔可以即系你精准得少少嘅时候，你要攞个重点出嚟讲。即系平时就系咁噶啦，平时讲嘅都入唔到重点咧，跟住就好敏感，跟住我就开始会识得飞。勾佢所有讲嘅嘢， 系系冇事，再嚟啊！佢直头啊，牺牲自己嘅样貌，咁啊化晒成个比卡超嘅妆，真系成块面咧黄金金，跟住咧仲着埋成身连身嘅一个比卡超嘅装束，咁啊头粒咧就有个比卡超耳朵啦。咁 跟住我生日做咗啲咩？ 同你食咗餐饭， 不过都好嘅，系咪好过冇？系咪？你女人啊，我喺度祈求咁多，系咪？有餐饭你食早餐点啊？但系我觉得人搞笑系唔紧要，你明唔明？即系搞笑唔系一个必须嘢嚟噶嘛。有啲人就系唔搞笑，但系佢叻系其他嘢。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真挚嘅人都得。 呀，我知其中一个我系你笑点来源，即系咧你最中意咧就等我匆匆下凉咧，你又熄我热水炉，听到哇一声咧，你又好开心啊！ 但系系你成日做嘅事先，跟住我。 我边度熄过你热水炉啊？我有熄你热水炉咩？ 其实你明知即系你冲完凉之后到我冲凉，有咩机有咩可能你要熄咗个热水炉去啊？ 哦，但我唔系特登喺你冲凉嘅时候熄你热水炉。 所以我咪而家咪用呢一样嘢教精你，唔好再咁样做咯。 咁你 有冇学识啊？你有啊嘛？ 咁跟住你仲有？你唔知点解系好中意趁我咧，真系可以做晒所有嘢啦，终于可以摊上张床咧，跟住你又会叫我出去斟嘢啊，又点我出去做其他嘢，跟住你见到我死死地气出去，你又好开心。 因为你曾经 send 过一条咁嘅片，话啲女朋友会咁样做嘛，咁即系你想得到呢、這个系咪咩？你咁样 send 过嚟，跟住话啊，人哋啲女朋友咁样好搞笑。咁我咪做俾你咯。咁我叫你做咗，你做咗呢啲嘢都系我搞笑份，你搞笑啊？ 因为我谂住你处境戏剧又冇得睇，翻嚟又要咁辛苦，咁我就喺度谂下，我可唔可以做多啲呢啲有趣啲嘅嘢，令你开心啲、搞笑啲？ 咁伟大，讲到自己啊，牺牲自己造福世人咁，呢、這个世界多得你啊！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 但愿路上幸运，如若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顾，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苦恼，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成日都话跌入咗个爱情陷阱， 哇！里边嗰个系咪好静啊？ 嗱，我哋公道啲，公道啲，我哋今日嘅爱情法官 叶 允儿小姐咧就会判你有罪定冇罪嘅。 OK OK， 我哋俾被告人自白下先。你觉得自己是有趣定无趣的？ 断案陈词。 首先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麻麻地有趣的。 嗯、 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曾经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嗯。 即是我要一定是要一些形体有自己一些形体动作或者面容呢加埋呢啲先能够讲嘢讲得有趣啲。 是。 如果单从可能电台啊或者就咁噏一轮嘢呢是唔够有趣嘅， 即系平时 难搞嘅，我觉得 倾偈都要手舞足蹈， 系有少少手舞足蹈，我先觉得自己感觉良好，同埋感觉有趣少少啊。 系因为咧，平时我哋喺另外一间房咧，即系做紧嘢嘅时候，佢行入嚟咧，佢都系嗰啲喂，成晒手 啊，系啊， 好似嗰啲咧吹气公仔嗰啲咁样咧， 而家有件羽绒，我入一日到门，我都要揈一揈先入嚟噶。 阿 V 录音啦，咁样我就觉得咧，佢真系好似嗰啲咧手长脚长嗰啲吹气公仔喺度揈嗰啲咁样，佢就系似呢一样。物体咯， 系啦，咁所以我如果真系单从讲嘢 我覺得自己唔有趣嘅，係啦。咁所以我就想進修一下 點子裏面咧。其實咧，我哋成日話咧，説話係一個溝通嘅即係工具啦。 係 咁，但係有啲亦都唔係話淨係用説話嚟到表達噶嘛。你有好多即係身體動作啊，甚至乎一啲嘅物件咧、一啲嘅工具啊，我哋叫做道具又好啊。咁其實可以令到件事咧係直接變成有趣，即係你個人可以加分啊 ，FUN 個分啊，係啊，令到自己提升啊。 哎呀，但我又冇諗過呢啲加分，我就係成日覺得呢，即係一段關係入面呢，即係要有兩個人擦出一個火花呢，先能夠做到嗰個分嘅。 冇錯。 咁所以呢，我夾埋我女朋友呢，女朋友呢令我加成咗嘅。 係。 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無啦啦去沖涼嘅時候，又無啦啦熄我熱水爐啦，咁我一嗌啊，咁佢就好開心嘅。 係。 即係呢啲係，即係我覺得吓冇乜嘢嘅，但係我純粹覺得係出自我感受嘅時候，我就覺得嘩好凍好熱好熱又成點樣呢，咁係令到佢覺得好笑囉。 但係有冇即係女朋友曾經投訴過啊，喂其實咁嘅，你可唔可以個人呢即係再趣少少或者幽默感多啲啦，因為好老實你問呢十个 女 士系啦，我谂有九个半同你讲咧，就系我哋喜欢嗰种咧。嗱，譬如我自己咁讲啦，我 系 中意幽默而不低俗嘅。但有好多男人咧，成日觉得咧，以为自己讲嘢话好似好风趣咁啊，只手揈下男人话你啊，即系嗰啲咧，佢就加埋啲形体动作啊，跟住过分咗少少嘅一啲嘅说话，佢就以为嗰啲系可爱、得意、有趣啊。 呢个真系嗱，首先我讲少少先，即系我唔知系由我中学咧，因为男校出生啦，所以咧。系有少少成日觉得咧，系要有少黄色笑话咧，先系搞笑嘅、所以就出事啦。 其实系大忌嚟噶，你问我咧、我哋几熟嘅男仔女仔朋友咧，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异性系有啲唔可以咁样嘅，即系你哋男仔讲乜，或者你哋喺度讲，你哋喺度笑，我哋喺侧边唔加嘴系冇问题嘅。譬如我同阿勤可以讲啲自己有啲咩颜色嘅笑话都得嘅，即系讲啲有啲即系黄色咁样，系啦。咁我哋成人嚟噶嘛，系咪？咁但系调翻转咧，我觉得有啲就系好怕呢啲男人。或者甚至乎有啲女性咧，佢揸呢个位揸得唔系咁好啊！哇，我哋就会觉得喂，大佬啊，你识唔识咩叫幽默啊？幽默而不低俗呢条线啊，唔该拿捏好啲啦，觉得你核突啊！ 咁一哥要发高见啦！ 呢样嘢啊，小弟喺中二、中三已经学识咗呢个秘诀， 因为你试过正所谓舐咗嘢， 唔系，因为小弟细细个经常都话电台系我嘅良师益友， 系 细细个好中意听一个节目。叫哇哇哇打到 系 有台嘅一个节目啦，咁当时咧就系一个我谂佢都追女仔叻嘅一位 artist 分享，就系阿郑中基先生，系啦，佢同阿君如就分享究竟点样追女仔，佢就话男士啊系必备待定四至五个笑话，咁然后我记得个节目入边咧，君如系讲嘅话，哦咁呢个得唔得？佢话唔得，因为呢个有少少颜色，你要待定几个冇颜色嘅笑话，或者一啲嗱，除咗笑话之外咧，就待定一啲 I Q 题，即系例如植物嘅边个部分系最得闲啊？ 系 唔得闲？ 呢啲啫， 系啦。咁你待定，即系当然呢个已经好好多年啦， 系 啦。咁但系你待定呢啲笑话，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个女孩子同你笑一下或者俾佢估下嘢，可以拉近个距离，又觉得你有趣啲咁样咯。 系啦，即系例如，即系你洗衫嘅时候咧，洗乜嘢先啦？通常。因为雷洪德博士成日喺港台体坛一二三问噶，问啲细路仔噶。 我反而唔使，我会答唔使咯，跟住唔使污糟噶啦。 系啊，你个人咁冇幽默感噶，咁你求其答啲嘢，我中意洗对袜先咁样。 洗对袜先。 啱啦 ，washing machine 啊。 哇，系雷博士好嘢啊！我嗱我冇啊，我支持 雷博士， 我支持雷博士噶。 会问呢、這个，跟住佢话系因为啲小学生教佢噶，佢觉得咧即系答完之后咧个人好兴奋，开心咗好耐，所以佢每一次咧到待定呢一个咧，佢话咧一氹啲即系同学仔啊，无论男女咧讲呢一个咧，大家都好开心。 但我又同意啊雷博士，因为咧即系你先唔好理个 get。本身即个笑话本身系有趣定无趣啊？ 系， 就算个女孩子反你一下白眼，都冇嗰啲颜色笑话咁衰啊！ 系超级唔好啊！ 即觉得你唔好笑，佢都起码有一下嘅鄙笑。 且 系啦，好多。同埋我觉得有时咧，即呢啲笑话嗱，虽然即幽默感有冇得练咧， 我覺得都有得練嘅，但有時都係真係與生俱來嘅一個天賦， 都 係 天生嘅。 因為我小弟試過有一次咧，就係中七嘅時候咧，就係喺呢個最後一次嘅組會咧，就可以每一班即係中七嘅兩班同學可以有個 speech， 即係同大家多謝老師啊，多謝同學啦。咁我記得當年咧就係有個班會主席就寫咗一篇文章，就好感人嘅。咁我就話：咦，但係呢篇文章好似都係一啲套落第二年嘅 Form 7都啱用嘅，即係一啲 行少少啦，正所謂 基本嘢， 可唔可以啊？ 例牌 嘢 係啦， 唔特別啦。 你不如試下俾一晚我寫一個笑話出嚟，然後即係半個可能五分鐘嘅棟篤笑，關於我哋班嘅每一個同學，然後就上台去 present 咁樣啦。咁我就掹咗一個同學仔一齊嚟試啦。咁當時嘅效果係 OK 嘅，即係全場係笑嘅咁樣。咁當然對尾有啲眼淚啦。咁但係去到即係謝師宴嘅時候，有第二個男同學又話：，喂，我覺得嗰次好好笑喎，不如我同你再整個棟篤笑啊！好啦，因為咧雖知道都唔係專業嘅啦，大家都係中學生自己試玩啦。然後就係有時可能我食咗你份稿啦，我又食咗佢份稿啦，即係大家其實搭亂咗嚟講，唔知點解咧嗰個同學講親嘅嘢咧。都冇人笑嘅喎， 呢啲咪就係嗰啲 punch line， 你嗰個位捉得好唔好咧，係會令到人哋個感覺係落差好大㗎。 係啦，即係究竟最尾幾時講，咪就係、是。业得闲咯， 即系嗰刻嘅停顿啊，嗰啲咯，咁样。 系啊， 所以我今日咧系因为知道咧阿德国人咧要分享呢件事，点样提升自己嘅分数？唔系，我系特登咧上网咧睇咗一啲嘢嘅，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咧，因为台湾有个名嘴咧就叫阿陶晶莹啊嘛，大家应该都知啊。咁佢最近咧就分享咗一个咧，佢就话。點樣去維持一個家庭關係？係啦，佢話咧，其實當你係一個有趣嘅人嘅時候咧，你嘅人生就可以過得很好啊！佢話有趣嘅人咧係好重要噶，不但只可以維持即係兩性嘅關係啦，男女朋友啦、夫妻啦，仲可以咧親子，亦都可以提升朋友之間咧嗰個趣味性添啊！即係你一出現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覺得哇，唔知點解你唔使講嘢都覺得好開心嘅一個氣氛，我覺得好緊要嘅呢個幽默感，我認同阿一頭先。咁讲，与生俱来系有嘅，但系咧系可以练嘅。不过呢一个历程系比较艰辛啲，同你去呢一个少林寺练功一样嘅，系啊。 同埋我觉得系咩咧？唔怕练嘅，即系你得闲咪捉阿 V 讲下啲烂 get 咯。 系啊，如果我抢咁样，你唔好灰心。系啦， 可能 平手， 可能有下佢笑，咁原来咪袋住嗰个笑话，下次再用咯。 将宇宙解散，都不会怕孤单。那烟火未烧烂，如何感觉像圆灯？雪夜未冷，吹散只需到圣诞。想抢眼，只穿礼服才冷。尽兴玩，烂还烂心，你曾烂，烂还烂，不信用眼，便把最后晚餐，肉身也会腐烂，万物熔烂，一脸无憾，旷世巨转。吹散，建立才是短暂。看伤口再溃烂，全然只有就时间。化石熔烂，方知天意没法挽。想抢眼，只穿礼服才。着住靓衫，怕着烂，怎去尽兴玩？烂还烂心，你曾烂，烂还烂不。 好。 揾嚟有陳奕迅嘅爛啊，所以爛 get 係唔緊要嘅，唔緊要好笑。啱啱咪後示範咗次， 好啊， 好 笑，好笑真係好笑。 我即刻洞悉到，所以一哥而家咪做到編劇咯。 唔係，同埋你知道點解港劇都仲係有啊？以前有一個女朋友又彈一個出嚟啦，係咪先？ 朋友俾面 咪幽默啊？ 唔係女朋友俾面咩？ 係咁啊，好啦，嚟到2024年最後一集啦。咁啊，多謝阿 V 同埋德國人嘅出現啦。咁啊，究竟聽晚？系喺度估，究竟系咩组合咧？ 系咪 VB 咧？定系 好新鲜 刘女行翻到嚟咧？ 好啦，大家 再见啦， 拜拜， 拜拜。